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数据的完整性，硬件坏了怎么办？那2012年的时候呢，我第一次在工作中遇到一个因为硬件的不可靠性引发的 bug。这是因为这个 bug 呢，让我开始逐步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复习和回顾整个计算机系统里面的底层知识。当时呢，我是在 MediaV 带领一个20多个人的团队，负责公司的广告数据和机器学习算法。其中呢，有一部分工作就是用 Hadoop 集群处理所有的数据和报表业务。当时呢，我们的业务增长很快，所以会频繁地往 Hadoop 集群里面去添置机器。2012年的时候呢，国内的云计算平台还不太成熟，所以呢，我们都是自己采购硬件放在托管的数据中心里面的。那个时候呢，我们 Hadoop 的集群的服务器差不多是从100台向1000台迈进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觉得呢，像戴尔这样品牌厂商的服务器呢太贵了，而且能够提供的硬件配置跟我们的期望呢也有一定的差异。于是呢，运维的同学们就开始和 OEM 的厂商合作，自己去定制服务器，批量去采购硬盘和内存。那个时候呢，大家都听过 Google 早期发展的时候，为了降低成本，买了很多二手的硬件，通过分布式的方法吧，来保证系统的可靠性。虽然呢，我们还没有抠门到去买二手硬件，不过当时呢，运维的同学选择了买了普通的机械硬盘，而不是企业级的机械硬盘，采购了普通的内存条，而不是带 ECC 纠错的服务器内存条。想着能省一点是一点嘛。忽然有一天呢，我们最大的每个小时执行一次的数据处理报表应用完成时间呢，突然变得比平时晚了不少。一开始呢，我们并没有太在意，毕竟呢，当时的数据量每天都在增长，慢一点就慢一点了。但是呢，接着糟糕的事情就开始发生了。一方面呢，我们发现报表任务有时候在一小时之内执行不完，接着呢，偶尔整个报表任务会执行失败，所以呢，我们就不得不停下手头开发的工作，开始排查这个问题。用过 Hadoop 的话呢，你可能知道，作为一个分布式的应用，考虑到硬件的故障， Hadoop 本身会在特定节点计算出错的情况下重试整个计算过程。之前的报表跑得慢呢，就是因为有些节点的计算任务失败过，只是在重试之后又成功了。进一步的分析呢，我们发现程序的错误非常奇怪，有些数据计算的结果，比如说34加 23， 结果应该是57，但最后呢变成了一个美元符号 dollar。 那前前后后折腾了一周，我们发现呢，从日志上看，大部分出错的任务呢都在几个固定的硬件节点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呢是出现在我们新的一批自己定制的硬件上架之后。于是呢，在和运维团队的同事沟通近期的硬件变更，并且翻阅了大量的 Hadoop 社区的邮件组列表之后呢，我们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测。我们推测呢，这个错误来自我们自己定制的硬件。定制的硬件呢没有用 ECC 的内存，在大量的数据当中呢，内存出现了单比特翻转这个传说中的硬件错误。那这个 dollar 符号是怎么来的呢？那是因为呢，内存中的一个整数字符遇到了一次单比特翻转转化而来的。 dollar 的 ASCII 码的二进制表示呢是00100100，所以呢，它完全可能来自00110100，遇到一次在第四个比特的单比特翻转，也就是从整数4变过来的。但是呢，我们也只能推测是这个错误，而不能确信就是这个错误，因为呢，单比特翻转是一个随机现象，我没有办法稳定的去复现这个问题。那 ECC 的内存呢，全称是 Error Correcting Code Memory， 中文呢叫做纠错内存。顾名思义呢，就是在内存里面出错的时候能够自己纠正过来。在和运维同学沟通之后呢，我们就把自己的服务器内存全都换成了 ECC 内存，之后这个问题呢就消失了。这也使得我们基本确信问题的来源呢，就是因为没有使用 ECC 内存。我们所有的工程师的开发用机呢，在2012年呢也就换成了 32G 内存。没错，那我们从服务器里换下来的内存呢，没有别的去处，就安到了研发团队的开发机上了。其实呢，内存里面出现单比特翻转或者其他的错误，并不是一个特别罕见的现象。因为无论是因为内存的制造质量造成的漏电啊，还是外部的射线，都会有一定的概率去造成单比特翻转。而内存层面的数据出错呢，软件工程师其实不知道的，而且这个出错呢，很有可能是随机的。遇上随机难以重现的错误呢，大家肯定受不了。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办法去避免这个问题。其实呢，在 ECC 内存发明之前呢，工程师们就已经开始通过既有校验的方式来发现这些错误了。既有校验的思路呢，其实很简单。我们把内存里面的 N 位比特呢，当成是一组。常见的，比方说8位是一个字节。那我们把这8位呢，就当成一组。然后呢，我们再去用额外的一位去记录这8个比特里面有奇数个一还是偶数个一。如果是奇数个一呢，那额外的一位就记录为一；如果是偶数个一呢，那额外的一路就记为成零。那额外的一位呢，我们一般就称之为校验码位。如果在这个字节里面呢，我们不幸发生了单比特翻转，那么数据计算得到的校验码就和实际校验码位里面的数据不一样， 那我们就知道呢，内存出错了。除此之外呢，校验码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计算很快，往往只需要辨认一遍需要校验的数据，通过一个 ON 的时间复杂的算法，就能够把校验结果计算出来。那校验码的思路呢，其实在很多地方都会用到。比方说呢，我们去下载一些软件的时候，你会看到除了下载的包文件，然后对应的 MD5 这样的哈希值，或者像循环冗余编码 CRC 这样的校验文件。这样呢，当我们把对应的软件下载下来之后，我们可以计算一下对应软件的校验码，和官方提供的校验码去做个对比，看看是不是一样。如果不一样呢，你就不能轻易去安装这个软件了。一方面呢，有可能这个软件包是坏的，但是呢，还有一种更危险的情况，就是呢，你下载这个软件包可能是被人植入了后门的，安装上了之后呢，你的计算机的安全性就没有保障了。不过呢，使用基友校验还有两个比较大的缺陷。第一个缺陷呢，就是基友校验只能解决遇到的单个位的错误，或者说奇数个位的错误。如果出现了两个位进行反转，那这个字节的校验位计算结果其实是没有变的，我们的校验位呢，自然就不能发现这个错误了。第二个缺陷呢，是它只能发现错误，但不能纠正错误。所以呢，即使在内存里面发现数据出错了，我们也只能终止程序，而不能让程序继续正常的运行下去。如果这只是我们的个人电脑呢，做一些无关紧要的应用，这倒是无所谓了。但是你想一想啊，如果你在服务器上去运行某个复杂的计算任务，这个计算呢已经跑了一个礼拜乃至一个月了，还有两三天就跑完了，这个时候呢出现了内存里面的错误，让你再要从头跑起，那估计你的内心就是崩溃的了。所以呢，我们需要一个比简单的校验码更好的解决方案，一个能够发现更多位的错误，并且呢能够把这些错误纠正过来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工程师们发明的 ECC 内存所使用的解决方案。我们呢不仅要能够捕捉到错误，还要能够纠正发生的错误。这个策略呢，我们通常叫做纠错码。它还有一个升级版本呢，叫做纠删码。不仅能够纠正错误，还能够在错误不能纠正的时候呢，直接把数据给删了。无论是在我们的 ECC 内存，还是网络传输，乃至硬盘的 RAID， 甚至是文件系统，其实都用了纠错码和纠删码的相关技术。那想要看看我们怎么通过算法，怎么配置硬件，使得呢，我们不仅能够发现单个位的错误，更能发现更多位的错误。你一定要记得跟上下一讲的内容。那好了，让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呢，我给你介绍了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硬件错误带来的 bug。 由于没有采用 ECC 内存，导致我们的数据处理中呢，出现了大量的单比特翻转的数据错误。这些硬件带来的错误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在软件层面解决。如果对于硬件以及硬件本身的原理不够熟悉呢，恐怕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还是遥遥无期的。如果你对计算机组成原理有所了解，并且能够意识到在硬件的存储层有着数据校验和纠错的需求，那你就有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定位到问题所在。进一步的呢，我为你简单介绍了基友校验，也就是如何通过冗余的一位数据发现在硬件层面出现的位错误。但是呢，基友校验以及其他的校验码只能发现错误，却没有办法纠正错误。所以下一讲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利用纠错码这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呢，推荐你去深入阅读一下 Wikipedia 里面关于 CRC 的内容，了解一下这样的校验码的详细算法。最后呢，也给你留一道思考题。有人说呢，基友校验只是循环冗余编码 CRC 的一种特殊情况。在读完推荐阅读里面的 CRC 算法的实现之后，你能分析一下为什么基友校验只是 CRC 的一种特殊情况吗？欢迎把你阅读和分析的内容写在留言区，和大家一起分享。如果觉得有帮助呢，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